迎收听今天的月影留声，我是于月。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音乐是电影《邪不压正》当中的插曲，吕思清的间奏曲。那姜文导演的这部电影呢，在刚刚结束的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当中获得了年度编剧大奖。下面我们听到的爵士乐《夏日时光》也是《邪不压正》当中的插曲。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是今年新成立的电影节奖项。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第一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当中都有哪些好看的电影和好听的电影音乐。电影《我不是药神》在这届电影节上可以说是收获颇丰，先后获得了年度导演、年度影片以及两位最佳男主角其中的一名。下面呢是电影的主题曲《只要平凡》的变奏曲。 Thank you. 空气里闻到一种情绪，突然间发觉自己身体要逃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全都不用理，麻烦都随他去。睁开眼， 此刻有准备，下一刻更精彩。12月1日至31日，斯柯达服务节为您带来冬日温暖，邀您尊享底盘及制动系统免费深度检测，购买原厂保养套餐可享买3赠1、买5赠2优惠，活动期间更有机油升级等礼遇。现在关注经销商微信公众号，注册成为会员，还可领取服务节超值优惠券，更多惊喜详询当地经销商或致电4008201111。 斯柯达， 用精力为下一个辉煌标记，奥迪 Q7 2019款尊耀登场，全系标配虚拟座舱，以科技打造更流畅的操控体验。3.0T 款标配第三排座椅，宽敞的空间拥有更多可能。S Line 车型标配负离子发生器，让车内更加清新，更有置换支持及1年期保险支持。一汽奥迪30而立，理想先行。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比眼中的风景更高远的是心中的崭新愿景，永不止步的揽胜之心，让巅峰之上的人生更上一层。购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2019人生新历程。400-820-0187。 电影《无双》今年的口碑和票房应该算是双丰收了，这次电影节上也是收获了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配角两个重要奖项。《无双》的上映让影评人纷纷感慨，优质港片终于是有回归的趋势了。电影的音乐运用的也是非常的不错啊，有一种好莱坞大片的质感。下面的两首都是电影的配乐，分别是巴赫的 G 弦上的咏叹调和亨德尔歌剧《里纳尔多》当中的咏叹调《让我哭泣》。

这碗美酒就酝酿了多少年，酿出了故乡的河，故乡的河酿出了故乡的山，故乡的山。那首歌谣传唱了多少年，甘甜的祝福就流淌了多少年，唱红了汉子的脸，汉子的脸唱湿了女人，女人的 上面的曲子帕尔塞福涅的一月十六圆是电影《暴雪将至》的原声曲，这部影片的全部配乐由丁可在法国完成，他选用了工业电子元素来营造浓重的工业感和阴冷的悬疑感，并配以低缓幽沉的弦乐，处理出一种超现实的飘离感。下面的曲子《十面埋伏》来自电影《红海行动》，由梁浩一制作。这首曲子的复合节奏在电影当中很少出现，电音元素和叠加的节奏感都是特点。杜江凭借着这部影片拿下了最佳男配角。

方行这次参加了电影节的展映，讲述了离异的父亲克里斯坦，他呢作为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策划人，策划一场名为方行的装置展览的故事。上面的这首古典配乐是电影当中的插曲，那下面的这首节奏感非常强的电音音乐也是这部影片的插曲，作为装置展览的背景出现。给你介绍的电影都是和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相关的电影。那最后一首歌曲是最佳动画电影《风宇宙》的同名主题曲，由霍尊演唱。这是一部国产动画长片，精良制作，故事也是基于中国传统神话改编。那伴随着这首歌曲，今天的节目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更加精彩的音乐加速度。 小城石板映了绿，蒲公英落了地，一派写意的景色融入画里，宁静中谁倾听那远方不安的消息，一场狂风骤雨正来袭，那家人是不倒的树，爱是我们世代沉船的信物，你人间守护我不哭不认输，与风儿记下烂江湖，此生因为你红尘不虚度，引人羡慕，